需要再申请追加拨款。一名警员去年11月驾驶一架警车撞到一名正是过紧马路的女途人，女事主昏迷送院，事隔半年之后，涉案警员被控以一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今日会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去年11月29号夜晚10点几，警车当时沿鲤鱼门道往观塘方向行驶，驶至由美院对开行人过路处撞到女事主。财经消息，道指升191点报32120点，标普500指数升37点报39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 7.85， 日元 127.3， 瑞士法郎 0.962， 加元 1.282，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258， 欧元对美元 1.068，澳元兑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4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852.97 美元，卖出 1853.6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长新冠嘅病征病状咧，喺我嘅病人里边咧，即系六岁以上嗰啲比较多啲，但系咧唔担保六岁以下冇，因为咧好多时佢哋唔识讲嘅，要自己识讲话俾个妈咪听。我都会建议我啲病人咧要休息多啲啦，一个均衡嘅饮食啊，同埋定时嘅作息啦，做多啲运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地下铁碰着她，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 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窗台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方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风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唔知你咧会唔会同阿佩佩一样咧，都系改唔到口叫地下铁咧，系嘛？好多朋友咧都讲，而家系搭港铁噶啦，唔系搭地下铁啦。或者喺搭东铁线嘅时候，会唔会你仍然都系讲去搭火车咧？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就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6日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6%，出边落住微微嘅细雨。刚刚为你带嚟咧有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会唔会系朝朝早你都会系搭呢一个港铁翻工同埋翻学嘅咧？而家又啱啱开咗一条新线啊嘛，系咪？咁啊，可能好快咧就可以喺红磡咧就系过到呢个湾仔，又会唔会觉得方便咗好多？特别咧系住喺北区嘅朋友，一声就可以去到香港区咧。 名字叫做蒋嘉莹啊。可能你对呢个唱歌嘅朋友好陌生，呢首歌，但系你应该都会听过。来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找到的这一首歌《假如真的有个约会》。没错，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和你在空气中有一个约会，就是清晨爽利的约会了。不过今早这个约会有点风有点雨，那么跟大家讲一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再次提提你，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7%啊。咁啊，落住毛毛细雨，令我觉得系咪仲系春天呢？又好似未食呢个五月种呢、這个寒衣，又唔可以入笼、啊。但系咧，又30几度，究竟又咪夏天呢？哎呀，个人真系好暖啊！今年的春天好像都没什么时间，都不是很湿的。平时有一段时间哇，湿到呢地下是跣到不得了，周围都是烟雾弥漫这样的嘛。今年好像不多觉有。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中。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觉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播放的《假如真的有个约会》就来自这个的我 哦，僵尸有约会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马小玲呢个角色？42寸嘅长腿嘅曼尔文。讲起曼尔文，我又谂起呢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然啦，有呢一个嘅姚小蝶系呢一个刘亚丽饰演啦，仲有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曼尔文咧，都系喺呢一套咁出名嘅一套嘅舞台剧里边出现。咁当然啦，唱歌嘅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佢嘅主题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有刘亚丽嘅歌声。 你会唔会熟悉呢一个嘅国语版本黄品源嘅版本多啲咧？不过今朝带嚟嘅咧有柳石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好咁啊，望个钟咧，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26嘅咯噃，转头翻嚟有5:30嘅新闻简报。听到首歌，咁啊有得听新闻啦。不过呢个时候我哋有蔡立仪嘅歌声，仲有冇印象呢位女歌手呢？ 人在雾色深交水，恋爱字句共那歌曲，都会一一的记取。歌曲在重提心碎，分开了仍然心醉。但知几多真爱，今天竟告吹。留在旧屋灯光里，冰冷夜雨陪着歌曲，仿似空空的废墟。星光引路随风去，只要同度百千岁。未料此刻演变绝唱的字句，常在雾里等，孤单靠在雾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夜深的思绪，总爱自醉，人在不知不觉心中想再追。追忆似寒夜飞水，当天爱随时光去。已正深宵等你归家返故居，谁在夜色早飘去，转眼逝去，宁愿当天跟你一生早暗去。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许，就用呼呼风雨问我怎面对。常在雾里等，孤单靠在雾前，看着你的名字。假使再共你相见，只得冰冷旧照片。他朝在梦里相见，也是仍旧那么远。但愿天边海角复见，心未变。假使爱长存心里，假使我共你相许，就是天边海角亦会等下去。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和夫人吉尔将会在未来几日前往德州，探望造成21人师生死亡的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了解他们的痛苦，并希望为饱受震惊、悲伤和创伤的社区带来一些安慰。拜登提到，前一日发表讲话之后，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悲惨地上升。他认为青少年可以合法购买为杀人而设计的武器是错误。他已经厌倦正在发生的事和持续发生的事，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拜登又赞扬执法人员勇敢，尽可能拯救更多小朋友，认为绝大多数执法人员每日都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做正确的事。俄罗斯持续进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官员说，俄军对北顿涅茨克的炮击大幅增加。 乌克兰国防部话，乌军正努力控制通往市中心的关键公路。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到莫斯科一间医院探望受伤士兵，形容他们是英雄。普京又签署命令，简化乌克兰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地区的居民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程序。乌克兰批评这样做公然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亦都违反国际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像方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讲话，批评西方国家在应对俄罗斯方面不够团结，再次呼吁外国伙伴提供重型武器。泽连斯基重申愿意与普京直接对话，但要求俄军退回出兵之前的地区。康文署宣布，即将举行的 Mira 演唱会将会第一次在红馆试行流行演唱会实名制。康文署会就售票和入场安排向主办机构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和配合，呼吁持票的市民提早去到香港体育馆。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相信实名制可以减低门票炒卖和高价代购等的行为，保障公众利益，确保乐迷有公平的机会买飞，令演艺行业有更健康蓬勃发展。演出业协会认为实名制可不可以帮助杜绝门票炒卖，成效有待观察，暂时未能够知道相关机构实名制的具体操作，例如執行細節，需要進一步理解和研究。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表示，東鐵線金鐘站日前發生的事故是由於一列列車有監控系統錯誤著燈，港鐵其後作出車務調動，列車經驗查之後證實操作正常，重申新系統會有磨合的情況。金澤培在港鐵股東周年大會之前說，東鐵線直達港島之後，幾千班車的運作大致順暢，亦都達至分流作用。港鐵有留意到不同時段的情況，認為現在服務整體足以應付需求。港鐵主席歐陽伯權就說，港鐵下半年會與政府商討票價機制，收集意見之後再與政府研究。他又說港鐵會耐心聆聽意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升191点，報32120点；標普500指數升37点，報397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7.3，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2，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853.07美元，卖出1854.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谁人若放下你，给你冷漠，或许不关心，准我前来，准我的双手，准我靠在背后，谁人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人像空心的躯壳，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为你 杜德伟准我，祈求你准我今朝早喺呢一个嘅清晨省里里边陪伴你度过清晨嘅时分啦。咁时间都嚟到咧早上嘅五点五十四分噶啦，会唔会喺张床度点紧唔想起身咧？确实系啊，有少少雨咧个感觉咧，真系觉得张被系好舒服，张床系好舒服嘅。咁但系系咪需要起身？系咪需要翻工？是不是需要翻学？是不是需要起身煮早餐？或者打理一些家人的起身的一些的事？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啦，咁啊听住歌，可能你都会起身起得快一点的。希望我每一句说话都可以令你今朝早有一个愉快的清晨啦。除了我的每一句说话，还有太极。 曾遇挫折失败，旁人不理我呼喊，全因你某天输我受坏，我已深深了解， 但你忘情将爱活埋，何解不理这心态，还请谨记这箱中拥吻。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悠悠长夜记起每句说话， How I love you 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 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情怀。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 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 我听过太极呢一首嘅每一句说话之后咧，闹钟咧好快到上昼嘅六点钟啦，一阵间咧就会有六点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会有半小时嘅清晨爽利，一阵间咧有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嘅。 组织土耳其又要求引渡恐怖组织成员，并期待两国立即解除对土耳其嘅武器禁运。卡伦透露，两个北欧国家对解除武器禁运持积极态度，强调如果土方的一系列要求未有得到满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将无法取得进展。打鼓岭发生盗窃案，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获一名46岁男人报案，表示放置在文锦道路近江雅浦一个货仓价值980万的燕窝和花胶，怀疑被一名38岁男子盗去。警员接报到场调查，案件交由边界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南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

啦，咁快咧，时间就嚟到早上嘅6:09嗰啲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杯杯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5月26日啊，农历咧就嚟到4月26日噶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7%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四咧我哋继续请嚟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就会就着这个的胃癌跟大家继续探讨一下的吧。近排呢都应该说不是近排，近这一两年呢都很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想送给大家。到此为止。 好好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从能够曾经出眼泪，时常在联想，你会温馨的抱他午睡。然而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时，年纪小的不知，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上来，在直播室有钱佩佩，在电话旁边就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 嗯，林医生啊，过去两集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呢一个胃癌啦，今集咧会继续就住胃癌嘅一啲嘅治疗方法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嘅。嗱，记得前两集咧你曾经讲啦，就系治疗胃癌最有效嘅根治方法咧就系做手术。听你咁讲，手术系咪就一了百了，一刀切咗佢就安心晒咧？ 一刀切咗咧，固然系安心啦，但系就唔系安心晒嘅，因为我哋一刀切完咧，其实肿瘤科咧嘅医生咧都有好多嘢要跟进嘅。第一就系睇下切出嚟嘅东西嗰个严重情况系点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分期啦。根据唔同嘅期数，譬如个肿瘤大细啊，或者佢对黏膜入侵嘅深浅、淋巴嘅多少咧。咁我哋都要制定一个治疗方案。咁如果系比较早期嘅，真系个肿瘤入侵程度好少嘅，切完晒咧就真系一了百了啦，已经安心晒。咁一路跟进就 OK。咁但系如果个肿瘤稍微大啲咧，即系我哋话深入啲去影响得，或者啲淋巴有影响，咁嗰啲咧我哋手术后其实都要做一段时间嘅化疗，我哋称之为辅助化疗，英文叫 adjuvant chemotherapy。个目标咧，就是去巩固那个治疗效果，减低个复发机会。咁好多病人嚟到就即系都好似阿佩佩咁讲啦，我都做晒手术啦，咁点解仲要嚟见你呢？咁系咪我仲有病啊？咁我都会同佢讲啦，你切晒咧，其实个病就好翻晒，你系正常人，即系我哋都要有一个好正面嘅信息。不过呢个病咧都有机会复发噶嘛，咁所以我哋会做化疗去减低佢复发个机会。咁常见嘅化疗方案咧，一般就系半年至一年不等啦。咁可以系食药加打针混合去做。咁有啲人食药食咗一年咧，就叫完成咗治疗方案。有啲人话想或者个肿瘤风险高啲嘅，佢会打针加食药咧做半年，咁就完成咗个治疗方案。咁当然你话每加多一只药，可能略略就会辛苦多少少啦。咁但系个治疗就会早啲完成咗。 嗯，系啦，咁啊讲紧即系话，如果即系接受咗呢一个嘅手术之后，做一啲嘅化疗咧，就可以巩固啦。好啦，万一如果系唔好彩啦，其实之后系扩散咗，即系讲紧呢个胃癌系已经扩散咗啦，系咪即系代表唔可以用手术去医治？亦都即系话，宣布已经系冇得医咧咁。 嗱，如果扩散或者复发嘅情况咧，有少部分人咧。仍然可以用手术去治疗嘅，譬如话佢个复发系喺嗰个剩翻嗰个胃嗰啲部分咧，咁咪再做手术咯。或者有小部分病人喺个腹腔嗰个转移咧，亦都考虑一啲新型啲嘅手术方法配合化疗。咁但系对于其他大部分病人，譬如话喺嗰啲淋巴或者其他啲器官，譬如话肝脏复发嗰啲咧，咁就要依靠翻一啲系统性嘅治疗啦。咁最标准嘅治疗咧就系化疗。化疗常见咧就是、一啲白金类嘅药物，咁有啲人话打完针会手臂脚痹啊，嗰啲其实通常都同白金类药物有关。其次咧就叫一啲我哋叫 5FU 类、5FU 类嘅药物，咁可以打针可以食药嘅，即系视乎嗰个病人嗰个需要啊，或者佢个理解。咁呢个系个基础嚟嘅啫，我哋讲紧成个治疗化疗系最重要。咁但系基础之上咧，我哋亦都可以睇翻。原来大家都叫胃癌，胃癌都有不同种类的。最常见的分类就是说 HER2 阳性和 HER2 阴性。这个 HER2 其实讲的是癌症细胞表面的接收器来的。如果它阳性阴性，我们可以配不同的标靶药。这些就是在那个化疗之上可以根据它的肿瘤特质再加一些标靶药上去。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其实又会多咗一啲我哋叫免疫治疗嘅方法。咁其实喺最近嘅大型研究都睇到啦。咁如果喺化疗之上咧，再加免疫治疗咧，其实都系可以延长胃癌病人嘅寿命，同增加佢嗰个治疗嘅效果。 免疫治疗系咩嚟嘅咧？ 系免疫治疗听得多啊，系咪？即系 係咪嗰啲固本培元啊，或者點樣增強免疫力？咁我哋嗰個方向咧就會科學啲嘅，即係免疫治療。其實我哋講緊咧，佢都係一個標靶藥嘅一種。不過依個標靶藥咧，佢就未必係直接針對你嗰個腫瘤，反而係針對你腫瘤同埋免疫細胞嗰個 interaction。因為平時我哋知道，你免疫細胞咧，簡單到你有細菌入侵啊，都打走啲細菌啦。點解癌症咁犀利，佢唔識打呢？原來我哋發覺癌症咧，平時係喺表面咧就會分泌一啲物質，咁可能叫 PDL1 啦，最常見嘅。咁佢會好似一個保護膜咁，或者一個好似隱形戰機咁，令到嗰啲免疫細胞咧認唔到依個癌細胞，認唔到咪打唔到咯。咁認唔到，咁個腫瘤咪一路生長。咁呢啲免疫療法咧，其實就係一啲標靶藥，去針對呢啲喺癌細胞同免疫細胞之間嘅相互作用，令到佢呢個抑制作用冇咗，咁變咗嗰個免疫細胞咪可以認得翻個癌細胞，做翻佢正常嘅工作，免疫細胞打走啲癌細胞。咁所以以前嚟講咧，我哋啱啱開始咧，就驚如果免疫治療同化療一齊用咧。個化療會影響咗你個免疫細胞嘅能力，咁但係發覺原來兩個咧係可以一齊用，同埋效果更好嘅添。 嗯，除咗以上呢啲方法之外咧，咁喺治療胃癌方面有冇得使用呢個電療嘅方法嘅咧？ 嗱，電療都可以嘅，不過即係好多時候咧都係比較用於一啲舒緩性嘅治療。咁我哋講緊譬如話嗰個腫瘤佢有機會流血啦、阻塞啦或者疼痛咧。咁其實就可以用電療咧，去局部控制個腫瘤，減輕呢啲病徵。咁以前咧就會喺嗰個手術之後用一啲電療加落去，但我哋發覺咧，如果個個都咁電咧，個毒性會大，就唔係咁好。咁只不過就係話，就算係手術根治咗之後，有時佢切唔清嘅，咁我哋就喺切唔清嗰啲位去再補電啦。咁所以電療係一個根治性同一個舒緩性咧，都有佢個角色喺度嘅。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话如果以上呢啲方法都唔系太有效嘅话咧，咁好多时候咧，讲紧我哋成日都听嘅话，不如试下新药啦，试下啲嘅研究未系即系正式系使用当中嘅一啲嘅药。作为一个病人，应该点样去理解同埋点样去即系决定用唔用呢一啲嘅新药咧？ 嗱，頭先講過，其實而家醫學進步好多啦，就算啲病人即係所謂一啲標準治療失效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仍然好多病人仲係好 fit 嘅，即係你話完全冇藥佢醫啦，即係純粹係一個舒緩，即係所謂佢哋話等咧，咁又好似比較保守啲，咁所以我哋針對呢啲病人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方法，其中一種咧就係鼓勵佢哋參加一啲臨床研究。臨床研究講緊嘅意思咧就係話。其实每个病人现在接受的治疗其实都是受惠于他们的前人通过临床研究去得出某些结论，就是知道哪些药使得哪些药不使得。所以如果你说个病人个身体好，器官功能仍然好，亦都有一个很强的意欲去再接受治疗的话，其实就可以考虑一些临床研究。这些临床研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实验室知道某一啲藥或者某一啲標記咧，係用藥係會特別有效嘅。咁但喺人類度就未必有相關嘅數據。咁所以我哋就要喺人類度再做一啲測試咁樣咯。 嗯。 咁但係聽落佢好似好驚喎，會唔會白老鼠啊？ 係咯係咯。 咁就第一咧，其實白老鼠就唔係你嚟嘅，因為真係喺實驗室入邊已經用過白老鼠去試過啦。 嗯。 第二咧，通常呢啲藥咧喺癌症病人用之前咧，佢都會喺一啲正常的人身上，即是一些很小number的人身上去看看他的藥理啊，各樣的然後才逐步逐步推而廣之，有一些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規模小一些，去到比較大的研究，甚至一些比較性的設計方案，那才會招攬一些病人去做。 你的意思很小number的人即是什麼人呢？ 好細 number 的 sample size， 即是我們講的病人的數目， 譬 如一開始佢可能係三個病人一組，去睇下嗰啲病人嗰個毒性嘅反應，或者嗰個藥喺身體入邊嗰個藥理係點樣。咁佢有一啲好安全嘅機制嘅，譬如話多過幾多個病人有啲不良反應咧， 佢個研究就要停啦。咁、那個藥咧就唔適合喺人類度再試咁樣。咁呢啲都係好多機制之下去 safeguard 嗰個病人嘅安全。最主要就係睇翻到底佢轉差嘅時候，即、就、係、是、個病所謂抗藥嘅時候，身體同埋身體機能仲係咪適合啦，同埋個治療意願。 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嘅。如果即系有疑问嘅话咧，最紧要咧就系要问清楚，要令到自己觉得非常之接受到啦，咁先至好开始你嘅治疗，系咪咁最好咧？因为系咪唔可以做做下我又唔做啦咁样，即系咁样就更加会令到个病情更加恶化咧。 嗱，其实我成日同啲研究嘅病人讲啦，你哋担心嘅嘢咧，其实研究人员即系包括我哋医生啦。所以你更加擔心，咁所以一定係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實際上咧，有好多保護病人嘅機制咧，就係話你可以無條件加入啦。即係如果你適合嗰個研究嘅話，亦都可以無條件嘅退出。咁呢個其實係好基本嘅人權嚟嘅，即係病人權益係受到保障，就唔係話啊簽咗同意書，一路做個藥物做到好辛苦或者好唔想做都要繼續落去嘅。咁固然你话一路做得好嘅，反应好好，咁我哋梗系都会建议你即系坚持继续做落去啦。咁但系即系喺个病人个自主权，甚至喺研究入边咧，其实都会得到保障嘅。 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林医生咧，同大家讲解咗呢一个嘅胃癌嘅治疗方法。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病症，我哋继续探讨一下啦。多谢晒林医生，下星期再见， 拜拜， 宝 贝，拜拜。 寻寻觅觅蝴蝶花上流离，年年月月若要走总要飞，苍生是几秒游戏，相爱是不扭的隐蔽，白费的好一场旖旎。层层叠叠为落几段传奇，离离合合没你怎知我悲，当朝夕可以忘记，偏有时贪欢想起你，没结果仍回味至死。谁能及我惊天动地，连流泪都觉无味，上辈子淡淡无知写下传奇，悠悠荡荡没你怎飞跃起，当今夕可以忘记，天再亮偏舍不得你，任世间流传是与非。任背影开到透明，这辈子感激有你，似骨销魂之味。谁人是我一生梦寐，最美的相爱别离，下辈子找得到你，该可从头爱起，让我承受所有妒忌。 吴若希嘅眼泪的秘密，将时间带到嚟早上 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会系听朝早5点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6:30，香港电台由胡静思报道新闻。鸭脷洲昨晚发生致命车祸，一名60多岁电单车司机死亡。昨晚大约7:30，事主驾驶电单车沿鸭脷洲桥道往海怡半岛方向行驶，驶至接近荔枝道的时候，据报撞到路膊，然后失控翻侧。事主的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今日将会展开对南太平洋岛国的访问，第一站是所罗门群岛，下星期一会在斐济主持召开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路透社报道，中方寻求和太平洋岛国达成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但是麦克罗尼西亚忧虑引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在北京，外交部完全不认同中国和南太岛国合作会引发新冷战，强调王毅此行旨在深化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王毅出访的同一日，澳洲新任外长王英贤亦都会出访斐济，展示澳洲重视和斐济的关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一些非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农产品供应，俄方会继续履行出口食品和化肥等产品的合约义务。拉夫罗夫又呼吁非洲伙伴和非洲联盟坚持要求西方取消单边制裁，认为制裁破坏交通和物流，为弱势群体带来巨大风险。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说，俄方多次表明解决粮食问题需要多方努力，包括西方解除对俄制裁和乌克兰清除在港口布置的水雷。俄方准备好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通道，以便乌克兰出口粮食。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批评莫斯科利用敲诈手段寻求西方放宽制裁。菲律宾国会正式确认小马可斯在今个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菲律宾总统。按照流程，小马可斯将会在下个月30日正式宣誓就任。由国会参众两院部分议员组成的验票委员会确认点票结果，宣布小马可斯赢得总统选举。至于他的竞选拍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达沃市市长莎拉就获确认赢得副总统选举。在早前的总统和副总统选举当中，小马可斯获得超过3100万票，莎拉获得超过3200万票，都是以过半数的得票率击败其他对手。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6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康文署宣布，即将举行的本地男子组合 Mirror 演唱会将会首次在红馆试行流行会演 流行演唱会实名制。据了解，今次会有三成门票公开发售，采取实名制，只容许退票，不准转让。我哋问个歌迷、演艺界同埋资讯科技界，一阵听下佢哋嘅意见啦。 咁近日咧，相继都有食肆出现新冠病毒感染个案，政府成立有关改善餐饮处所空气净化工作小组啦。